喂，好啦，翻嚟星期二得到啦，嗱，咁啊，依个咧叫做咧粤港澳大湾区依个咧，曾经有人提出过咩咩一小时生活圈、两小时生活圈，系嘛？咁当然啦， 以广州为中心。 如果你如果广州为中心嚟香港咧，就两小时就好问水啦，一定嚟唔到噶啦。啊，嚟香港啊， 都唔系。佢而家，譬如佢开咗条沿江高速，即系而家沿江高速，你落嚟深圳唔使一个钟。 哦，系咩？ 佢计乜嘢啊？人哋计系计高铁噶嘛， 唔使计高铁。 唔系人哋嗰一小时生活圈系计埋高铁噶嘛？ 高铁系 高速应该系 高速。嗱，因为我知道沿江高速而家喺嗰条嗰、那个叫做咩，即系深圳咩金湾大道出去行海皮噶嘛。 但系个设计失败咗嘅，因为佢落到嚟深圳咧，由头到尾都唔塞车。第一落去深圳咧，就明明有四线咧，就缩到得一线。右转入去呢个深圳湾，嗰度就塞死啦，一望就塞死，一路塞好远。 咁佢咪起多两条加阔佢咯，唯有 应该起唔到，因为佢嗰阵时系设计系咁样，跟住其他已经系做咗好多嘢。 哦， 呢个成个大陆嘅，唔讲呢啲，嗱讲粤港澳。 哦，嗱粤港澳咧，咁我哋好关心呢个问题咧，其实。啲人听众想我讲多啲楼价嘅嘢啦，咁老实讲啊，嗱，作为一个即系普通嘅基层市民，一定会有一个谂法嘅，就系咧，如果你香港真系生存唔到落去，啲嘢太贵，物价太贵，你嗰层楼啱啱好，但系咧，你觉得香港生活指数或者太辛苦啦，或者譬如佢退休人士65岁，拿住嗰啲退休金又计税咁多，不如咁啦，买香港层楼，翻去大陆，譬如。中山、珠海，或者某啲比较偏远啲。 早几十年前嘅香港人都系咁谂。 其实好到到而家都系咁谂噶，点解咧？你条数计唔掂啊！香港，你咪搵个平啲嘅地方嚟计咯。生活指数，譬如话你香港可能要使200蚊一日嘅，即系要即系两公婆起码使200蚊啦，食三餐系嘛？咁你可能去到广州或者广州贵啲咧，或者譬如肇庆或者东莞，或者总之偏远少少嘅中山。 可以肇庆，我哋曾经赛马会喺嗰度起个老人院，就叫我哋香港嘅老人家。就攞住份老人金就可以去嗰度俾得起呢个老人院钱，但系后屘失败咗，因为医疗问题。 哦，医疗问题，咁啊有嗱呢个陈茂波都有讲啦，即系希望咧，譬如大陆如果嗰个医疗水准提高翻啲，咁啊可能会吸引多啲人去。嗱， 所以卢聪咪会即刻好似卢聪喺个喺上高，唔系卢聪茂嗰边个，即刻上去开药，梁锦松即刻话喺上高开药我。 哦。 10亿噶嘛？ 梁锦松佢即系点讲咧？都啲嗅觉都几灵敏吓， 话晒中资啊嘛。 系咁， 佢唔系嗅觉灵敏嘅，咁佢开料嘅， 佢开咧就一定揾到食啦。第二个开就可能俾人搞搞死都未定。 系 啊， 因为咧，养和医院咧，其实仲有一份好大嘅业务，就系做器官移植。啊，咁我都同佢讲过啦，因为真系有个朋友啊，几年前就系圣诞节，咁个老公咧就上咗张上面嚟换肾，就使咗250万人仔。 哦，而家可能要2500啦。 啊，冇咁贵，升得咁紧要咩？ 哇，我谂阿刘连同嗰啲要2500咯。 刘连同唔同乜因材施教呢个世界？你梗系就住你条命值几多钱，系嘛？咁啊跟住开价噶嘛。 系咯。 系咪？咁又要俾即系点讲5星级服务。系嘛？阿刘生卖个袋啊，都几千万啦，系咪？你唔系觉得你条命唔值咁多钱系嘛？一句说话你已冇声出啦，系我值喎、 啊。大佬，人哋搵嗰啲可能系超过18岁留下噶嘛，生命特别强啊嘛。 咁唔得，即系话俾你听，最壮健嗰啲就系30岁啊，所以咧买保险咧一定系用30岁嚟计数嘅。因为一个平均数嘛，所以咧你如果唔好谂住后生啲值钱啲啊，唔系噶，30岁最壮健嘅。啊，咁啊，呢个题外话，我哋要讲翻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啊。咁嗱，香港咧，你一定会计自己数嘅。譬如你退休人士层楼，可能而家升到成600-700万啦，而家普通楼都600-700万啦，上车盘都600万啦，系嘛？咁买喺香港层楼，可能已经供甩咗啦，系嘛？咁加埋自己份退休金就冇几多噶啦，可能20-30万或者30-40万啦。咁不如卖咗佢，可能攞100万已经可以喺譬如中山已经买到楼啦。睇嚟林郑层楼可能都系咁上下啦，系嘛？ 哇，唔止啊！ 咁当200万啦，买大啲啦。你唔会谂住买19几尺系嘛？你都冇人屋企，住唔住得咁多啊？住唔到噶系嘛？ 豪宅区嘛， 唔系啊，好极你都住唔到咁多地方噶嘛。系咪？你有个老公，等于冇。 咁样讲啦， 即系如果以三乡雅居乐咧，我嘅资料咧，如果买一个买一个别墅区啦，即系别墅一栋， 别嘢就别嘢 吓，即系雅居乐计三乡，百零万啦， 咪系咯，好松动噶啦，百零万。 三乡好静啊嘛， 三乡好静。 吓，如果佢买中山城区又唔同啊，买石岐又唔同啊。 咁中山石岐咁要几钱咧？ 我谂如果石岐，我谂要两百零啊。 要两百零，咁系咯。咁你譬如卖咗，你香港譬如嗰层楼值六百万，卖鸠咗佢，攞三百万，即系换到两百几万人仔，就可以买个比较靓啲嘅别墅，系嘛？咁咪剩翻三百万，咪慢慢搣咯。咁咪够搣啦。 如果喺中山就够搣嘅。 咪系咯。甚至乎佢调翻转头啦，再买多喺嗰度买多两个单位租俾人，但系回报率唔系好高嘅大陆嘅楼，我睇翻不嬲都系好低嘅，系可能得两三厘，甚至乎有啲可能冇，因为我睇翻嗰啲租值咧，租金佢价钱卖价上咗，但系租值跟唔上。 系啊， 大陆嘅楼全部都系咁啊，冇回报嘅，啲回报率好低嘅。 你睇下，你睇下，即系咁样讲啊，喺肇庆，而家基本上。唔好话租城中村，即系譬如讲啲叫做似样啲有电梯搭 lift 嗰啲咧，而家已经肇庆都差唔多上咗万噶啦一平方，但系咧佢哋而家都系收紧千几蚊，两千蚊都唔到。 哦，哇，咁啊回报得两厘唔到喎。 系啊，唔到。 咁啊制唔过啦，咁变咗咧，你可能啲人会计自己条数。如果有层楼咁啊，梗系最好啦，即系变咗好多嘢谂啦，系咪？如果你层楼唔系自己嘅，你系租嘅，咁你翻大陆住，你只能够攞住笔好少嘅退休金翻大陆，系嘛？其实喺香港好难生存到嘅，租金贵，除非你有层公屋啦，系嘛？最紧要其实香港解决咗住嘅问题，因为住系占你生活成本最高噶嘛。第二就食啦，系嘛？第三先讲医疗，咁去到问题医疗点解即系？佢哋留喺香港最大原因就因为医疗问题啫嘛。 系 你有病，你喺香港你公立医院睇都好啦，你起码都平啲啊。 唔系嘅，因为咧香港嘅医疗制度，因为你后生，即系一过咗四十五岁或者五十岁以上嗰啲咧，基本上香港咧有八成嘅中年或老年人咧系有复诊期嘅，每三个月去抽血啊，去食。你有乜嘢病都好咧，只要你一到呢个年纪，你一去医院啫。 系。 即系医院睇医生，急症又好，即系睇医生。佢一觉得你有咩唔妥咧，佢专科俾个抽你排期，排你一年半载，跟住咧去睇，跟住攞晒出嚟。喂，唔系喎，你血糖高、哦，你可能有初期糖尿病，咁你要糖尿复诊、哦。 咪就是、因为原因，所以佢唔会离开得香港咯。你大陆嘅医疗一定冇咁好噶嘛，有危险咧、哦，又惊人哋。 依托 咯，嗱，我又要讲少少即系经验啦，即系我自己喺香港啊，当然睇公立医院啦，嗰阵时受咗伤，咁啊有一个咧，即系有朋友就嗰阵时整亲啊嘛，咁佢陪我去睇公立医院，佢话哇，真系好喎、啊，即系讲香港个好咩，佢话。哇！你基本上冇俾个钱，基本上冇俾个钱 问题啊，唔使点俾钱噶。 但系咁多药拎翻嚟食嘅，佢同埋佢如果喺大陆啊，净系俾利是啲钱，净系俾红包都已经俾死你啦。 系啊，即系你见到好多年前有一单新闻咧，就系、是、嗰个喺孕妇喺 呢个好出名， 喺嗰个叫齐啦，喺嗰个公立唔系即系个深圳医院咧就生仔就冇唔识做吓， 冇封红包啦， 冇封红包俾个嗰、那个 嗰、那个。基本上其实都少收红包嘅，但系你佢唔收你仲惊啊！而家佢话我唔收啦，你惊 吓？你希望佢收啦？ 系啊，你望佢收，即系你收红包， 将个光门缝埋咗，我攞条针线缝埋咗光门。 系啊，如果佢哎呀， 下次唔知缝边度啦 吓，因为而家个问题就趋势就系佢哋而家国内打贪打得好犀利。中下层嗰啲好惊嘅，佢都怕麻烦，哎唔好收啦。但系佢唔收，你就反而仲惊。我你唔收我，喂会唔会有咩事嘅？个个都系咁，想办法走后门，千方百计都塞俾你。 哦， 其实好似喺广州医院咧，好多已经 咁啊，好危险啊！对于病人嚟讲，尤其是香港人系嘛？ 啊，个心理 唔系讲真系嘅，即系你唔好话乜嘢啦。你喺香港你唔会谂呢个问题嘛？你最多啊嗰、那个阿姐可能服务态度差啲咁啊，你咪忍气吞声啲咯，唔会做好多嘢伤害你啊嘛，系嘛？ 我而家都冇嘅，因为全部都系姑娘做嘅，即系证明你身体健康，少入医院。 我冇。 而家基本上咧，啲阿姐系唔会服侍你嘅，全部都系姑娘，屎屎尿尿都系姑娘。 都系护士做。 哦， 即系冇以前咧，你嗱，即系你嘅概念就系有个医院啲杂工啊，帮你啊，冇嘅，全部都系姑娘做嘅。 哦，哇，咁好专业喎。 啊，所以其实 所以做死啲姑娘咯。 系啊，唔愿做咯。 咁啊，唯有咪请多啲咯。培养多啲咯，俾多啲人工。 所以人工好高噶。 系咯，香港人工。 而家拉匀你一个学户出嚟都起码两万几蚊噶，最少都做得两三年嘅，即系咧着真。 四五万啦、啊，咁样我都话。 基数，因为我屋企人有几个系做护士。 哦，咁系啦，咁香港啲人又话即系搵食艰难，咁样做呢啲好搵食啊？ 辛苦啊嘛， 污染性啊， 你加埋轮更咧， 有污染性咧。 咁好多人搵唔到食咧，有好多人搵埋。 系冇拆开呢啲，讲翻大湾区。 系， 我觉得啦，即系我讲多啲啦。 系，唔系因为我哋唔识啊嘛，我哋要向啲 唔系 即系广东话 识嘅人请教。 我话俾你听啊，其实成个，其实我本身谂住同阿 Bert 讲嘅，咁啊佢咧有撩过我啦。我讲楼价啦，其实而家已经限购，惠州淡水即系我哋叫做惠阳已经系限购啦。 话惠州都 东 都要揸个几钟头车嘅，深圳系真系成个钟头嘅， 个几钟头啫。 系咯， 吓已经系要限购啦。惠州嘅楼只有一笪地方值钱嘅啫，就系嗰个叫做西湖边，但系西湖边你买唔到噶，因为以前当官啊有钱嗰啲咧就已经所有嘅别墅居买晒啦，出边嗰啲好静，基本上唔会起。惠州好大啊，系廿几个香港咁大。 龙岗都系属于惠州噶系嘛？ 深圳。 哦。 但系龙岗嘅已经超咗四万蚊一平方啦。 哇，咁值钱嘅龙岗。 吓，四万蚊一平方已经唔系市中心啦。 系咯。即系好值钱喎，即系四千蚊，四千几蚊尺咯， 都买唔到，买唔到。 唔系啊，因为咧大陆问题就系咧，大陆楼咧个尺数大啊，你去到惠州你唔通买三十平方咩？ 睇一啲一啲啲啦，其实而家深圳同 几百万咯， 咪要咪同埋广州等于香港，而家佢哋都系做劏房。全部叫单身公寓，一房一厅单房， 哦、都学晒香港嘅笼嘢， 学晒。 因为你而家你楼价升嘛，你咪唯有将个汤细个冧收细啲咯。 系啦，但系佢哋细极都应该平均嚟讲 三四百尺， 哦，边有三四百尺？啊、你咁讲一百八十尺到啦。 哇，咁几钱一百八十尺？ 咁你咪计咯。 哦，如果四万蚊平方，咪八十万到啦，七八十万啦。 啊，一百万楼下。 哦， 而家你譬如好似 都买劏房喎，喺深圳买楼攞百万都系买劏房， 唔系深圳 好阴公。 深圳而家你庐山大厦嗰啲未八九十万咯，未买到个单位咯，好、哦、多人噶有二手楼。 因为咧嗱，好多网友 PM 我咧，就另外有两百万投资咩好咁啊？有好多个网友啊，有啲系一百万，有啲系两百万咁问我投资咩好。 嗱，我 真系唔识点。 我哋有个网友好简单啦，佢话你乜都唔好理。走去常平买啊，东莞常平，佢话咧你俾现金，有因为咧买楼睇两种嘅啫，我都根据学嘅啫。佢有两样嘢，第一有二手楼价，第二就有租盘。喺常平厂走晒冇，但系香港人好多剩咗喺度，变成咗佢租盘容易。租盘容易咧，有千四五蚊咧租得出，而咧佢买一个清水楼系十九万到。四十零平方。 哦、 如果你 咁好高呢 喎。係啊，如果你装修。 不过你装修啫，你。 如果你装修呢就廿三万有啦。连埋家电。 哦。咁我租到千四五蚊唔错啊呢数。 係啊。所以但係呢 有六厘喎。 但係十年前。十年前又系咁嘅价钱，即系楼价。十年后今日都系咁嘅价钱，到而家都冇升过。但系有一个人， 咁咪可以追落后啦，嗱，如果以股票嘅顺，即系追落后咯。 但系有一样嘢， 抵买， 佢系高铁大站嚟，吓、 啊， 佢有上升空间。 佢唔系佢高，即系如果佢爆发就好犀利，因为高铁大站常平站 系咯。 你而家搭动车去广州， 经过系啊，我 第一个站就平湖，第二个站就常平噶啦。只是由深圳去半个钟头近过去布吉。即如果以时间计49蚊。人民币一张车费。 哦。咁如果计个楼价抵喎， 有 几万。 纯东莞最抵喎。 即买得过喎。 啊，所以我哋有个网友买咗11间喺嗰度收租。 哦。 吓扣埋扣埋地产 部。六厘喎，真係计落嗱，你计落如果千四蚊一个月啦。 係啊。 一年咪16900囉。 係啊。 係咪 十年咪搞掂啦。 一年一万九千六，我记错咗。 系咪十年？十年啊！十年买一层楼。 一万六千啊，咁上下，十年系。 十年买一层楼噶啦，连埋装修。 连埋装修唔得，连埋装修要13-14年啦。 咁你会加租噶嘛？ 有冇得加租啊？ 唔知道、啊，应该都有嘅。 应该都冇啦，如果有嗰啲价钱升咗啦，肯定冇得加租先会买嘢嫁俾你啦。 所以咧，其实而家不停咧，即系我觉得啦，做呢个大湾区刺激好多嘅楼价嘅，因为咧，头先我哋讲咧，三乡死咗噶啦，唔得。中山城区依然系好多鞋厂，古镇系做灯饰嘅，三角镇啊，系做好多机械厂啊、鞋厂啊嗰样嘢，而家已经 变晒 做果园。而家三乡咪三角最多就做我嚟种翻生果啊。 哦，咁咪好咯， 种蕉啊，种苹果蕉啊。所以咧经济唔得，譬如好似你 讲，空气好嘛，咪好咯。嗱，调翻转头又唔会污染啦，咪又适合人类居住啦。 系啊，但系食得好嘅。咁我问你啦，珠海本身已经系花园城市，即系我哋叫做一级花园城嘅珠海。楼价点样炒点样成咧，都唔会起得好高。 冇得炒噶，你本身你又冇金融，系嘛？ 系啊， 又冇工业， 升会升，但系唔会升得好犀利。一讲楼价，而家根本上珠海啊，98金融风暴嘅烂尾楼都仲有。 哦， 广州仲有栋。 哦， 广州都仲有栋，仲未搞掂嘅业权。 哦， 但系 嗰啲可能欠债问题，但系咧，你讲紧即系你讲你可以去买得到嘅楼盘 吓。珠海一样，唔系惠州一样，惠州而家嘅98剩翻嘅金融风暴嘅烂尾楼都仲有好多。 哦， 冇，除咗广州、佛山、肇庆仲好啲。 喂，咁你讲喂20多万去常平买楼，真系谂得过吓嗱？有个网友 PM 我有200万，咁你唔好买晒落去啦吓，留翻啲啦，留翻啲钱啦。 买十个单位，跟住收租喺嗰度，自己有层楼翻自己住都够使噶啦。 哇，实租得出先得。 有地产会包租 嘅 而家。 咁犀利嗱，因为咧，其实楼不物业一定系有两个问题嘅。第一有二手市场要卖到出，第二咧你讲得啱系租值，因为其实租咧系个物业嘅灵魂嚟嘅。 系 你收到租，你先嗰个物业先值钱嘅。你呢个世界冇可能话个物业租唔出，但系好值钱呢个好难嘅，系一定要有个租值配合嘅。除咗一个问题就喺、是。山顶豪宅，即系啲最顶级豪宅。因为咧，就算你买10亿一间屋都好咧，你系一厘都收唔到嘅，你租唔到100万一间别墅，因为系冇人会攞100万出去租一间屋嚟住嘅一个月吓。因为咧，去到嗰啲最顶级嗰啲咧，只能够啲跨国公司啲总裁，但系边度有咁多 housing 一个月咧？100万一 housing 一年咪1200万，你份人工几钱啊？除非用10亿人工请你啦，系咪？你系高盛就有可能吓， 嗰啲买啦自己。 啊，咁嗰啲可唔系嗰啲可能都会租咁样，还能公司俾钱噶嘛？不过佢自己买一层楼，公司帮佢租翻， 系啦，冇错， 赚收成，但系都唔会有咁多钱咧，100万系嘛？所以咧，好值钱嘅楼，去到10几、20亿嘅楼都租唔到100万。 咁样讲啦，粗略讲下啦。如果我自己睇咧，港珠澳、粤港澳啦，如果讲大湾区咧，其实只不过概念嚟嘅啫。 系， 因为始终到最后尾，即 系咪到时一个地产拉动成个地方嘅地产市行业咧？ 冇。地方太大唔得， 地方太大唔得。 而家即系咁样， 但系会唔会嗱？因为咧，会令到香港有部分人可能选择一个退休，就系卖咗香港层楼，就去呢啲地区咧，就退休。 咁唔使有大湾区啊？而家都好多人做紧噶。 而家好多人做紧，咁佢个目的系咩咧？其实系咪谂住咧拉埋香港落水，就建立一个好大嘅呢个等于一个叫做经济区？ 因为其实头先我哋讲咗啦，一个林落台嘅人叫李克强。佢都冇机会连任噶啦，我睇佢都咁啊！佢讲咗话系粤港澳大湾区，佢但系从来冇真系有其他嘢做过出嚟， 即系冇嘢配合到， 未有后续嘅。咁梁振英煞有介事，我啊就嚟落台啦，我扑街咁走翻去啫。 哦， 即系我自己觉得 冇够用喎。其实如果你 香港喺呢个区里边，除咗金融，其实而家佢如果佢做国内嘅发展啊，佢唔需要你外资嘅话，香港根本上冇角色。冇角色啊，钱人哋印就有噶啦。企业做厂唔需要你，你冇地。科技发展唔需要你。 系科技，深圳有啦。吓， 你而家净系条高铁，你都未解决得到。即系佢而家话系 一地两检。 一地两检，你嘅融合喺边度咧？我睇唔到。佢系唔需要你，佢只不过如果佢哋成功嘅话，其实就唔需要香港就边缘化咗你。 其实嗱，会唔会有另外一个角度就系咧？其实佢想加速呢个中港融合咧，就系第一，将你香港一啲咧低下少少阶层嘅人， 意思嘅佢哋嘅心目中低下，可能系你揸住几百万资产以下嘅人就赶晒你去广东沿线地方度住。咁你香港咧就变咗咧引入一啲咧就好有钱嘅大陆人，直情要沟起你嘅本身呢个本。 咁你都要咁咧？咁你都要有啲人去服务佢哋嘅。你而家你服务又乜大陆人嘅，冇必要落嚟。 即系你讲香服侍香港嘅大陆人定系点咧？ 即系如果嗱，你有啲有钱落嚟嘅，咁啊换走咗有啲冇搵冇咁搵到钱啦。佢唔系佢噶嘛，譬如我个家庭，我啲仔女都会喺度噶嘛。吓个老豆老母走咗，仔女依然喺度噶嘛。 咁冇问题噶，佢就换走你嗰代人，慢慢换血咯，即系等于帮香港换血啊。 其实换血唔使嘅，我都讲啦，我哋而家香港基本上已经系。所有嘅公共屋邨同埋所有嘅旧区已经形成咗小唐人街噶啦，真系出去睇下， 系 佢哋只不即系 呢个都系嘅。 仲有一样嘢，我哋香港男人而家连大陆女人都唔娶，即系咧结婚率仲少。而家基本上落嚟嘅双程证系有。30%嘅即系嘅双程单程证啊，系香港嘅女人嫁咗俾大陆人，申请个大陆嘅丈夫嚟香港。 哦，嗰啲可能有啲假结婚啫，系嘛？ 我估唔系咁多，系真系好多而家香港女人香港 嫁翻大陆， 嫁翻大陆。 哦， 呢个先至系实在。其实中港而家两条咁嘅界线咧，系好模糊嘅，系只不过话喺呢个时候佢哋。太大嘅壓力俾我哋香港人，我哋香港人有某部分人好反感，要反彈。 哦、 但係實際上，你我唔使講乜嘢啦，你睇近期嗰啲，你自己講啦，淡仔三哥米線唔係同佢賣廣告，幾撚好生意？ 係。 屌你老味，我同佢講啫。 你睇淡仔同埋睇咩雲南米線，睇佢哋呢班人就知道赤化幾嚴重啦。 唔係啊，你淨係睇嗰啲咩除鸡煲啊， 狗仔粉啊， 狗仔粉啊， 酸辣粉啊， 酸辣粉唔好讲啦，咩烧就系重庆烧鱼、啊， 重庆烧系喎， 你而家你真 全部都系食呢啲喎，真系 系啊，酸菜鱼啊， 唔系，不过有个问题，头先你讲个问题咧。以前香港人娶大陆女人，引入咗呢啲咁嘅支辣食品。而家调翻转啦，香港女人嫁翻大陆，以后咧就食麦乐鸡， 麦乐鸡 系嘛？你 但系唔知麦当劳都系俾中资买咗， 系喎，系喎，俾华人。 你记住， 好似系俾华人买咗。 系啦， 冇办法，要食肯德基。 佢哋唔使沟淡你嘅，你自然，大家个两地自然。就慢慢融合咗，系好多某个层面融合咗，只不过话我仲有啲香港人或者唔想变成咁样喺度顶住啫。 系，咁冇办法噶咯，即系我哋嗰个。 因为香港有样嘢，因为香港自己本身都有个文化喺度，所以顶得住，暂时顶得住咁解嘅啫。 系。 咁你话喂，睇下你呢个世界，如果你话睇长远嚟讲，就乜都冇得讲噶啦。即系你话啲经济学家话事解。长线啊，挂晒啦！咁如果你话咁样嘅环境继续一百几年，咁梗系挂晒啦。咁啊，问题就系、是、问题咧，就系、是、一样嘢，就系、是、我上次所讲，目的同埋手段可以系背驰噶嘛。 嗯，咁系你想达到嗰样嘢，但系往往出现咗另一个效果出嚟。 冇错啦，你即系等于你其实佢哋唔系想唔融合香港噶，但系点解要越走越远咧？其实就因为。佢就用奴才治港啊嘛，佢哋继续用奴才治港咧， 因为有梁振英 啊，有希望噶啦， 有曾荫权啦， 不断矮化香港，即系咧你令到香港人咧系越嚟越憎恨大陆。 所以好就梁振英寻日讲嗰句说话啦，好简单啫，啊有阵时咧啲雾霾咧就由大陆落嚟，但系咧一翻南风嘅时候咧就由香港嗰边吹翻过去，你系咪正仆街？香港何来有雾霾？我海边，我哋香港而家仲有咩污染行业啊？我 话 你 最污染系你嘅冚家产董建华嘅东方海外嗰啲船喷捻晒啲黑烟出嚟啦，冚家产。 系啊，仲有乜嘢？佢可以咁样讲、啊，即系你话如果你惹到有啲香港人，你都话啦，我哋嘅本土派 真系 唔系得罪港句啊？你睇嗱，梁天琦就湖北人啦、啊、你而家 武汉 啊，武汉啦，即系湖北啦、啊， 人称武汉旗， 咪即系湖北啦，系嘛？你睇下陈老天嗰个扑街嗰个样，你话佢唔系大陆仔，我即系跟你玩下个面相。你睇佢啲发型，有冇香港啲后生仔咁样嘅样啊？土生土长，我真系见唔到。其实就系话佢咁样做嘅政策，令到大陆落嚟嗰班或者喺香港土生土长嗰班都变 晒咩？都变咗做本土派喎。 系啊， 调翻转咯， 系咯， 个情况会调翻转噶。你永远都系，永远呢个世界就系远睇，哇，好正。近睇就好大镬噶啦， 即系好似而家近期咪最 hit 嘅，系嘛？我哋嘅多维网啊，同埋大陆好多网站嘅，去旅行点样做一个唔似中国人嘅中国人游客啊嘛？系咪啊？做到唔似中国人嘅游客啊嘛？教你哋。 系当你做到嗰样嘢嘅时候就你就已经受人已经系成为一个受人尊敬嘅游客噶啦，因为里面讲嘅嘢其实只系正常游客做嘅嘢啫嘛。 你知唔知啊？我哋而家其实。好多有钱嘅落咗嚟嘅人，佢系buy香港嘅自由同埋性嘅。 哦，依个讲得啱啦，因为起码我哋都识得唔少呢啲人，佢哋咧系好抗拒大陆化嗰啲嘢，因为佢哋本身系大陆人，落到嚟香港揾到食之后咧，第一唔准买喺大陆买嗰啲嘢翻嚟用，因为我哋啱啱屌完。在大陆买咗啲监控设备，买捻咗啲嗰啲瓜塔，屌捻到扑街。就是在深圳买扑街，你梗系要在香港买啦嘛，大陆边度信得过啊？就系、是、本身都系内地人讲嘅 嗱，所以咧呢个世界咧就永远有啲你估唔到嘅嘢嘅。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佢继续呢个奴才治港咧，就继续会有呢个反弹噶。 哇！咁而家呢个林郑咧，香港都冇楼，喺净系中山有层楼都好怕，好得人惊。梁振英虽然喺贝路度层屋都整亿几啊，喂，你冇噶噃。你个林郑月娥冇噶噃？ 而家我真系咁讲啦，讲乜正题啦？我都系觉得，只不过系一个口号嚟嘅啫。其实从来大陆做嘢都系一个口号，佢从来有乜嘢成功过？包括浦东新区有冇成功过？ 一带一路咧， 我有浦东新区真系成功，浦东佢真系成功咗。佢嗰个地方啲楼价真系好贵啊嘛， 炒 贵 啦， 炒贵啲楼价啦。 但系大家仲记唔记得早十年八年前呢个发展大西北啊？ 咁啊，西北都有个地方发展咗嘅，叫乌鲁木齐啦。乌鲁木齐好贵啲嘅， 系啊。咁我话啦， 同埋佢成功赶走晒嗰啲维吾尔人啦。而家你有好似九成系汉人系嘛？ 系啊，唔系冇九成嘅，六成几啦。 六成几啊？ 但系你而家你留意一下，佢甚至前海。前海是有活力的，但都冇办法将香港的金融体系搬咗上去，系做唔到。 系，原因喺边度咧？ 两种制度， 即系始终你大陆嘅制度冇办法啦嘛，你改变唔到，你点吸引到呢？因为咧，你依一样嘢，你将个镀金咧，你一定要有啲鬼佬，即系但讲得坦白啲，冇鬼佬去嘅地方咧，一定唔能够叫豪宅区。 因为人哋而家嚟都好麻烦嘅。一阵间你话打到日本仔，日本仔要匿埋走；一阵间话台湾 又对付韩国人， 对付韩国咁韩国我屌你老尾，我喺度开咗几间厂，我又要走。跟住台湾佬又要走，一阵间屌你美国真系唔觉意拆张走火同北韩打上嚟扑街，我美国佬又要走。 啊，唔会，你放心，美国大捻晒。嗱，一定唔敢排尾，因为第一时间你明唔明啊？好多人排队去美国领事馆申请、申请签证。 美国有好多人质啊。 系嘛， 所以美国大晒呢个，反而美国唔。 因为头先我所讲咁啊，好多嘢咧，其实而家咧，除咗深圳系仲顶得住之外咧，所谓嘅粤港澳大湾区，基本上除咗香港同深圳顶得住之外，其实走下坡走得好紧要。 其实佢可能调翻转头想救嗰啲。即系中山、珠海啊，乜鬼嘢？肇庆啊，嗰啲地方， 肇 庆、广州啊， 肇庆已经以前系全部做，但最多系乜嘢？鞋厂同电镀厂，鞋厂已经执咗一半啦，全部台湾厂走得七七八八啦。我问你啦，做电镀厂系最污染嘅，嗰笪地方都系台湾厂嚟嘅，系做徽章啊，即系嗰啲美国佬啊。譬如好似国庆啊，好中意咧，将黐国旗喺度咧，就嗰件衫嗰啲徽章啊。嗰啲全部電導廠啊，電導過嗰啲死得死啊！全部台灣佬就係做嗰啲，起碼超過幾十間。 哦，好多人唔知道電導係好污染嘅嘢嚟噶， 好污染！台灣佬都趕到你 好毒噶嗰樣嘢係。 好啦，而家你仲有乜嘢？而家你甚至所謂五一學生都係最多鞋廠，高明都係。台湾佬，你而家打到台湾佬咁样，所有嘅高密集人口嘅行业全部离开晒，所以航运第一个扑街，所以董建华咪卖盘咯，系咪啊？ 佢否认咗， 真系嘅，因为唔道理，即系其实 可能卖嘅，不过啲人哋出价唔够， 但系成，但系问题就系你呢度所谓联盟嘅，仲系咪以前咧？如果以前就更加强大啦，而家唔系。广佛同城，广州，好坦白讲，呢次广州广交会，即系呢几年嘅广交会同埋春交会、秋交会都冇咩人嚟。最重要一点，你睇到嘅 系 我哋广州有一个叫做亚非拉黑人区。 哦 最全城有70万人喺度做黑工啊，沟广州妹啊，啊嫁啲广州妹好多啫吓，嫁埋俾你啊，卖衫啊，做产品啊，跟住咧就做假手机啊，寄翻去非洲呃人啊。而家我话俾你听，呢两年啊，减咗一半人口， 走晒， 走晒， 又搵唔到食。 系广州，我话俾你听，除咗楼房价格，我睇唔到。 啊、 你反驳我一件事，而家一个深圳。可唔可以及深圳加香港去救而家呢一堆人呢 哦，好难啊！个地方人都太多啊，地方又大，人口又多。 中山已经 好难、啊。 中山系一个退休城市嚟嘅，退休嘅城市适合。 哦，咁啊，林郑喺嗰度买楼，嗱，我哋一定要探讨一个问题啦。咁佢而家出翻嚟捞，咁啊，嗰个地方唔系好啱咯。佢应该深圳买翻层楼先啱嘅。 买唔起啊嘛， 深圳买唔起。 系啊，咁人工边买得起啊？你睇下， 咁唔系，咁你几廿万一个月点买唔起啊？ 梗系啦， 按揭噶嘛。 大佬，咁而家 冇人叫你买东海花园顶楼噶嘛？系咪先？你买平啲咪得啦？喂，依自然你又够喂，我哋依今日唔加时唔掂喎，咁样讲一个钟头。 再继续 啊，下一节翻嚟再倾。